雷蒙给了他一个相当白痴的眼神，略微哀伤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姑姑跟我小叔涉嫌合谋害死了我爸妈，你觉得我还会仁慈地放过他们吗？ 不，这不可能。雷蒙，你在撒谎，你真卑鄙，为了得到公司连这种阴谋也想得出来。他们是亲兄弟，他没有理由害死他。 郭杰说什么也不肯相信雷蒙的话，震惊地看着雷蒙，逼迫他承认自己的谎言。雷蒙说的是实话，不在乎郭杰信不信，他早早地把这话抛出来，就是想断了郭杰求情的心。如果他能够聪明的话，就不该把自己卷进这桩事情里面。只是在郭杰这里，这事儿跟他聪明不聪明没有多大的关系。郭家的公司面临破产的危机，雷红新公司宣布破产，清算后的资金他必须拿到手，这是他最后的希望，所以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转身离开。雷蒙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说： 你还信不信？这是事实。 郭杰知道雷蒙这是油盐不进，下定决心要置雷红于死地。他现在也不能祈求能救到雷红了，能把郭琦救出来就行。 雷蒙，我知道你恨我姑姑，但她罪不至死，我拿这些跟你换，你撤了对她的上诉。 郭杰的口气硬邦邦的，听得雷蒙极不舒服。 你命令我？郭杰，你哪来的资格这么跟我说话？先不说郭琦犯了什么罪，就单一条谋害我父母，我也不可能饶了他。 你就不先看看我给出的条件是什么？更何况这是你跟你叔叔之间的恩怨，为什么要拉上我姑姑？ 郭杰也生出怒气，一脸愤慨地瞪着雷蒙。他恨雷蒙，不管时间过去多久，看到这个人他就恨得牙根直痒。雷蒙轻笑一声，没接他的话，拿过他递过来的材料看了一眼，突然就笑出声。 没想到你姑姑的命在你这还挺值钱的。不过郭杰，你真的做得了这些项目的主？ 郭杰给出的条件正是还回雷家被抢走的几大项目，只是这个项目并不在郭家手上，分别在江家跟安家手上。雷蒙很好奇，郭杰还有本事管得了江哲和安哲臣？江哲就算了，安哲臣他不可能指挥得动，除非这里面有更大的阴谋。 你别管我做不做得了主，我说还给你就一定还给你，怎么样，你同意吗？ 不，这些项目我不稀罕，你喜欢拿去便是。 雷蒙把文件扔给他，站起身鄙视地扫了他一眼。郭杰呼吸微滞，快被雷蒙气出内伤，突的他笑了，笑得讥讽难看。 雷蒙，你觉得自己多高尚吗？啊，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？你还不是一样靠出卖身体换取价值？你觉得要没有秦景城帮你，你还能这么跟我说话吗？ 说不好我们现在的状态便会掉哥哥。 是你来求我？ 我跟你不一样。 雷蒙已经站起身，不打算再跟郭杰纠缠下去。 有什么不一样？雷蒙，你就承认吧，你比我更恶心。你抱着见不得人的目的接近秦景城，你为了金钱甘愿成为秦景城的玩物。你 闭嘴。郭杰，你真的是不可理喻。 雷蒙抬手揪住郭杰的领子，把人按在墙上，一脸愤怒。他跟秦景城的关系还轮不到别人来诋毁，即便最初是不单纯的目的，现在也不一样了，他们彼此相爱， 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。这不一样，跟郭杰不一样。 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恼羞成怒了？雷蒙，我恨你，我看不起你。周雨潮说的对，你这种人就该成为天生的玩物，就该被…… 郭杰，你知道恨我的人为什么恨我吗？ 雷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笑了，那些怒气在郭杰燃烧着熊熊怒火的目光中全然消失了。他松开郭杰的领子，还没忘记替他扯了扯领口，礼貌又绅士，像个有风度的君子。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在郭杰来不及质问的时候，他说， 恨我的人之所以恨我，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到不了我这个高度而产生的扭曲心态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嫉妒让他们变形。废物才会产生这样的心理。你是废物吗？ 最终雷蒙也没有心软。雷红和郭琪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郭家没了资金来源，不久后宣布破产。郭氏双亲带着郭杰离开京市，回了当初他们事业起步的小城。他们走的那天，天空下着细雨。雷某听说江哲一路追到了车站。郭杰要留下来也不是不可能，江哲迟早要接手家里的公司，养个人还是养得起的。只是终究是厮混在一处，再也不是当初的郭家少爷，彻底沦为江哲的私宠玩物。江哲不可能给他更多的承诺，也没有勇气像秦锦城这样当众出柜。他只是舍不得他，但什么也给不了他。江哲很清楚这一点，郭杰当然也清楚，所以他走得毫不留恋。雷蒙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细雨，颇多感慨。郭杰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拥有着雷蒙这辈子都渴望不及的东西。如果可以，雷蒙心甘情愿地跟他换。郭杰的双亲很爱他，即便这次公司破产也是因为他一手造成的，也并无责怪，甚至在知道他跟江哲的事情之后也没有打骂于他。这是雷蒙羡慕不来的，他多希望他父母还在，能亲眼地看到秦锦城啊。秦锦城从他身后贴上来抱住他，在他的耳朵上亲了亲，说， 在想什么？ 在想什么时候带你去见我爸妈。 是该见见了，等我忙完这阵我们就去。 好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合作那个商场快开业了，刘琴说没有请明星代言，这是你的意思？ 秦锦城微笑， 嗯，到时候我们亲自过去。 雷蒙失笑，大概知道了这货在打什么主意，转过身搂住他的脖子与他接了一个吻，然后轻咬着他的唇瓣说， 啊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过去。 这是两家第一次合作，以后还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、无数次，就像是他们共同孕育的孩子，给了他全部的爱，小心细致地呵护着他成长，陪着他们一直到老。雷蒙猜透了秦锦城的心思，心里隐隐的悸动，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。燕郊的项目不知道为何迟迟没有启动，安家跟江哲也一度没有动静，这让雷蒙猜不透他们打着什么主意。秦锦城一直都很忙，吃了项目的雷蒙反而成了一个闲人，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他跟秦锦城合作的那个项目上，亲自去到现场，把开业当天的所有流程事无巨细地重新走了一遍。那天邹瑜急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。 雷总，我听开业活的人说，你当天要上台致辞， 之后还有一个惊喜环节，是不是真的？ 是啊，有什么问题？ 秦家的商场开业，人数都不会少了去，较之个小型的演唱会差不多，再加上购物活动之类，现场一定会很乱，我担心你们待的时间太久会有危险。 把你这个想法告诉刘琴，让他负责安保。 雷猛头也没抬地说。 就不能取消那个惊喜环节？ 邹宇试探性地问。 不行，出去吧，这事不用再提了。反正你告诉刘琴，那天要是出了问题，他就不用在寝室待了。 邹宇闷闷地出去，又一想这事儿反正负责人不是他，他只是个绘画的。待到邹宇走后，雷猛拿过文件底下的图纸，微微出神。